伸手就可及的天堂。 天堂， 烟草苍，烟茫茫，人世间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苍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 剩下分不清滔天雪与沙，交织少时并配山间万物，若尘埃野马。少年时无处山门，山中便身处在白雪时人，可是他不忘从教童年懂事，在月落日升落叶簇拥山月下，听闻他流转中谁家，怎知羌旗在风指一剑彼此平沙，天前长河落白沙，茫茫天下只与他。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，和白雪相拥坠下，山间长鸣的长夏，回忆拥簇的酒花，于是不一场战火，那日白人藏家，白相与他斗着纵马。身处在白雪时人，可是他不忘从教童年懂事，在月落日升你会倔强不潇洒，千秋时能逃从闲茶，清朝恩仇争锋，明日黄土奔洒，天前长歌落白沙，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，和白雪相拥坠下，山间蝉鸣的长夏，回忆拥簇的酒花，于是不一场交火，那日白人藏家，白相与他斗酒纵马。远去的海炙热，眼前的雨成荒芜，努力谁能不贪不热热，独留的大马过九关河，一夜风涛作悲歌。

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，当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，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，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，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，感谢你曾经让我深深爱过，需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。 郑中基的这首歌你的选择，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听听看，叮当翻唱自杨宗纬的这首歌叫做洋葱，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曲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占领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是真聊，只想着谁能够开心，对着努力的我笑得多合群，谈地的洋葱像我有一身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